我又是跟 RTHK 在 OB 在外面、 即是做外面那些 show 的、 那些 show 是的、做很多的我不记得做、 哦、但你有出下镜的 有我 有试试因为呢老师的样子很有 character、 老师的样子其实是很像一些、分量十足的前辈的即是 你的造型上面呢是啊 老了 今天为什么会找爸比达老师上来呢其中一件事就是因为恭喜老师原来已经入了行60年了 是啊 那在你这个六十年的咁多一阵间慢慢讲嘅生涯当中咧，你今次就搞咗一个咧好有意思嘅音乐会，睇到张海报，咦，好特别，因为喺我眼中咧 ，Chris Babida 系 洋人嚟噶嘛，即系西洋啲嘅， 系， 但佢同香港中乐团合作，系啦，点解会有个咁样嘅音乐会咧？ 我其实咧就同中乐咧好初期就其实。好有缘嘅、其实你记唔记得阿 Lam 嗰个 在水中央 哦系系 嗰个 that was the first time、一个 pop song 呢就有个中乐嘅 系 个扬琴啊嘛有个系有个扬琴因为嗰阵时呢就冇人用 pop song 同嗰啲中乐嘅、就好怪嘅嗰阵时呢就我系好有呢个 feel 嘅我不嬲都有咁阿 Lam 都有好多歌都是有中樂的。 千枝針刺在心啊嗰啲啊 ,Lam 哥都 是 有。 So, at that time, 我是已经做緊好多嗰啲中樂。不过呢就扬琴啊又或者古筝啊淨係 single, 一个喺錄音用囉。同埋嗰陣时我佢哋讲啦一个比较中樂化嗰个 style 啦虽然我系都唔系完全一个中國人不过呢就我个 feel 呢就个 Chinese 系真係好 Chinese 嘅。咁我呢个系 Paco 讲嘅。所以我其实好多歌呢都好 Chinese 嘅。系啦所以咁啱呢咁我草草埋埋一段时间又去咗台湾呢咁去咗台湾嗰陣时呢咪好多艺人啦嗰啲 pop artist 喺滚石啦。咁我系有一个 department 呢就我系专门 develop 咗啲中樂。咁、我令到佢哋係变咗一个 instrumental star 嘅例如温正龙啊佢係一个 Earl 虎一个高手嘅。咁、我第一次嗰个琵琶呢好初期嘅咁我係又係做咗成个碟呢冚唪唥都係琵琶嘅。因为佢哋冇諗到一个中樂可以变成一个 pop element,、一个 pop 嗰个角度嚟做音乐。所以廖肖玲 was the first 琵琶instrumentalist that 我系有做到啦，就咁佢第一次入国内咧嗰阵时咧，就系第一个系用琵琶中乐嚟弹啲 melodies 嘅。 清清的山倒映照淡绿湖上，河水泻尘散光。浮云若水，天空里自在游荡，笑苍生太繁忙。今天的他，竟跟我泛舟互赏，你竟仔细欣赏。听唤若约，水中的影子也想。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令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园中此生令共他一对一双。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乡，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咁咧，你记唔记得有十二 女子十二乐坊？ 佢嗰个老板咧，又系

今晚我哋播啊，老师又冇版税啦，系嘛？ 冇噶， 哎呀 ，sorry 啊，老师，哎、真系唔好意思啊。 但呢首歌真系好听嘅， 同埋呢首歌咧，其实真系好深入民心噶。去到一个咩程度咧？ 就是、一哥都识系嘛？ 唔单止啊，阿一哥头先系出面唱到入嚟，跟住头先仲用假声啊。 点解你会识呢首歌？ 哇，呢首歌啊！点解你会识 不得了啊？ 同你去嗰啲诶饮杯嘢有冇关系噶？ 冇直接关系，但系系真系有啲嘅，但系唔系喺酒吧度认识嘅。其实但系我最早认识呢一首歌系萧敬腾嘅版本嘅，系咪 亚洲星光大道？系 啦，咁系同啲朋友去一啲局嘅时候咧，咁啊， 你个局个字有啲 局又唔讲喺边度啦，咁啊有啲朋友就唱 K 咁样。咁你知坊間嗰啲唱 K 神器㗎啦，咁啲唱 K 神器除咗係我哋嗰啲傳統嘅 MTV 啊 MV 之外呢，係會有一啲亞洲超級星光大道，星光超級大道唔記錯啦。 亞洲星光大道啦 ,ok。 咁就係蕭敬騰個版本，然後係喺度唱 K 嘅時候，喔、哦、呢首歌幾好聽喎、哦、咁然後就返去搵即係蕭敬騰個版本啦，再聽聽下嘅時候，咦、原來原唱係萬芳小姐，係啦，咁就再搵、原來係心不了情嘅 主題曲， 系啦，因为我睇个 MV， 我见到系阿

英国伦敦警方反恐部门向公众强调，被捕人士不会构成更广泛威胁，调查仍在进行。又话与另一宗涉及俄罗斯的案件无关，呼吁公众不要对案件作进一步猜测或者评论。市建局发现储存在一个供应商云端平台的部分个人资料有潜在外泄风险，已经即时停用相关云端平台。事件涉及大约200名受到牙签维度、甲丙达度重建影响居民的个人资料。市建局已经删除资料，向受影响居民致歉，逐一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备。市建局在上个月底发信邀请受项目影响的人士出席简介会，邀请信上印有专属登记表格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可连结至供应商云端平台填写资料，相关资料连同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存放在供应商云端平台的伺服器。市建局5月3日检查期间发现，那个云端平台让使用者在无需以账户和密码登入特定页面浏览所储存的资料，但是不能够直接下载。又说相关供应商云端平台与市建局内部系统没有直接联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2岁女童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肺炎，情况严重。病人今个月6号起发烧，并且在9号起出现咳嗽带痰和呼吸困难，同日被带到玛丽医院急症室求医，并且入院接受治疗。他因为病情恶化，在11号入住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病人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两名家居接触者早前已经确诊感染乙型流感，已经康复。病人的其他家居接触者现时没有出现病征。中心呼吁市民踊跃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以应对流感季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9,604点，升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34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55.77，瑞士法郎0.905，加元1.367，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7.57美元，卖出2,348.0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晚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唔稳定。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尹儿啊，你觉得咧，你有咩时刻系需要有人陪你嘅咧？ 我就觉得病到晕晕顿顿嘅时候，最好就梗系有人陪你睇医生，陪你休养，照顾埋我嘅起居饮食啦。 又唔使咁负面嘅，冇病冇痛都可以有人陪你噶噃。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都有我哋精拎一点，无论疾病与健康，都会陪住你一齐学多啲健康资讯噶。 精拎一点，陪你一齐听多啲，学多啲。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有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一下啦。